改完逆。 相反嚟讲，佢比你更加兴奋。 改完逆切，我就调翻转。 而我哋伤亡惨重， 我就系见翻到我哋有好捻多人因为暴动罪拉鸠咗， 系无辜嘅， 有啲系无辜嘅，我所知。有啲真係喺外面企喺度睇嘅啫， 咪所以咧 拉鳩咗。 雖然我咁講 ，sorry 啊，仲有就係咩咧？除咗成本高之外，仲有就係佢喺呢一個嘅即係社會嚟講，係有好多人都係好難以去接受到呢一樣嘢。再加埋就係、是、你只不過係即係而家目前嚟講，咪令到咁民咪即刻係咁講話要水炮車咯。 唔係，我覺得。具体两个呼吁啫，即系我未灰心住嘅，我咁噏下啫，即系我闪过一刻啦，我够闪过一刻，我魔鬼嘅一刻嘅时候，哇！大家猜到结果系咁样吓，即系所以你都唔好当准啦。第一个呼吁就好似头先阿明咁讲，换下啲头像先啦，吓帮我换咗佢啦。第二就系你谂一啲理由要区隔两个候选人， 讲三个，三个 每人讲几个，跟住咧呢啲 elaborate 落去咧就系、 是。而家讲三个嗱，第一。如果你話嗱，我啱啱咁諗啦，譬如好簡單，我講咗一次啦，你已經就係、是、梁天琦，如果一個入去，佢係一個人同鬱敏去做嘢。上次點解你鬱敏係咁叫啲泛民主派出嚟？泛民主派出嚟，因為鬱敏不嬲同泛民主派嘅關係都好差噶嘛。但係點解要趕長毛走嘅時候，全部泛民主派出嚟啊？因為長毛真係一直都喺度同泛民主派有關係嘅經 並肩作戰。 你可嗱，你可以屌鳩泛民主派，話泛民主派係冇義氣啊，成啊，係嘛？話乜乜柒柒。但係呢一個係一個事實嚟㗎嘛 ，real politics 啊嘛。喺陳文嘅角度嚟講，你同你嘅盟友冇建立你嘅關係，咁叫你盟友唔會撐你啦。 阿龍，講個答案嚟聽下。如果你真係要喺兩者之中揀。揀個理由，你一會諗唔到。 你上次真係投咗俾鳩達嘅喎， 投俾鳩達啊嘛， 唔好再後悔第二次咯。屌你今次， 唔係今次咧就唔同啦，係你冇投票權，我有投票權。 上次投梁天琦咯， 我係新東人投票權，就我冇 新東人。新東人，我哋好巴閉㗎，我哋攞到六席嘅新東人。 單單一樣嘢先，你做人係咪需要個底線？因為啱啱咧就一個報道走出嚟，咁啊梁天琦啊講緊呢個勇武抗爭冇底線㗎嘛。咁你阿楊岳橋佢第一時間嗰個反應就係話 講大咗啦， 唔係講大咗，佢引用尼采嘅名言就係話，當同怪獸搏鬥嘅時候，千祈唔好令自己都變成怪獸。係 啦，係啦。 即係如果你認為香港 咁啊， 需要變成 共產黨咯，冇底線。 係啊，你需要變成怪獸，你 變成怪獸咯， 先至應付到共產黨嘅話，咁 佢咪變咗共產黨咯？怪獸。 你當權嘅時候咪變咗共產黨咁撚樣？ 咁所以佢咪怪獸咯？ 你記唔記得？哇！ 尼采真係講得好啊！ 你記唔記得？即係共產黨咧，佢狠起上嚟對人民亦都係非常之可以好難 睇文革咩事啊？知㗎啦， 唔使講文革啦。你講呢、這個即係佢同呢個係咪東北嗰陣時啊？即係圍城咁樣樣，即係 我長春之戰。 啊、喂，新東人，噏下喂，新東人，你有一票啊嘛？你同阿明一樣屌、 啊。我有啊，我有啊，我有啊。咁啊，即係係啦。 你講個理由嚟聽下，屌咩係嘢？屌你真係屌！ 唔係我頭先已經講曬啦，所有理由都 唔係每一個有唔同嘅理由。 係啊， 但係而家好簡單。第一換曬你嘅頭像，第二。啊有力出力就係、是、如果你見到楊岳橋喺邊度擺街站嘅，遲啲嗱，我俾個時間表俾花生台，擺咗上去，你得閒一定要蒲頭，就係咁簡單啦。然後2月28號能夠出席到佢嘅即係嗰個嘅街站嘅，你都要出席。 嗱，你打曬俾 你嘅親友， 因為你五分一嘅機會好容易中嘅，係咪？相對嚟講就係、是、其實我爸媽已經係啦，即係我真肯打個電話，我阿爸一定聽我講投票啦。 Yes， 我 opinion leader 嚟㗎嘛，咁我叫佢唔好。我叫佢投梁天琦都投啦，仆街！如果佢真系， 冇错，其实系嘅。 喂，而家系靠出呢样嘢，你谂十个八个，你嗰啲亲戚住喺新界东嘅，系嘛？谂一个好嘅理由俾佢，即系无论佢系蓝丝又好乜柒都。 唔系，如果佢系黄丝，就叫佢投杨岳桥；如果佢系蓝丝，就叫佢投嗰个乜嘢梁乜嘢成。 咩梁咩成啊？ 梁思豪 啊？就投梁思豪， 唔系梁思豪，你 方国山都得， 方国山啦， 唔好投方国山啦， 或者 嘥气啦， 或者地区嘢做得几好嘅咁啊，屌佢真系咁 样。或者系新思维啦，边个？ 或者王成志啦，诶，投俾 王成志啦，王成志配票啦，叫 王成志都唔错啊，配票啦， 叫佢配票， 或者叫佢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个两三个 tick 啦， 自己 唔系即系如果啲精英啲嘢同佢讲话，屌你公民党中环价值嘅标靶嚟。

啊，俾間表你啦。 OK， 咁啊好啦，咁可以幫嘅就全部出 做義工， 係啦，就算你做都做唔到嘅，你起碼最便宜都轉下頭像啦，係咯。OK， 好， 拜拜， 拜拜。